这个蛋糕授权的有价证券。读完这段和电影加证券第二个是乔威这台募资的投资契约，然后这个函件的全文在讲义上面这边嘛，看一下说是华投外国人在台募集资金，赴外投资所订立投资契约与发行各类有价证券并无二致，投资人呢接续几步之间取得凭证，系属证券交易法第六条之有效证券，其募集发行应该经过本会核准审核为之，就是以前财政部证期会都做了函件。那后面那个没有画底线的地方就不用管它，所以现在他是把一个投资契约合并为证券交易法上的有价证券，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讲的说证券交易法上的概念不一定是传统上民法上的有价证券，因为契约本来跟证券的概念就不一样，可是因为它这个投资契约呢，它是一个让投资大众它去进行投资所产生的一个所签订的一个契约，他们认为说这样的标的它有投资性它有流通性，所以就把它认定为是证券法上的有价证券。那投资契约的概念我们看下面这个框框，那这个契约的内容是相对人把他的资金供他方使用，利润的有无还有资金的回收并非明确，是契约他方的努力。如果有公众或个人向公众招待而签订这种契约呢，契约相对跟一般投资中无利都容易受诈欺，所以被保障的必要性，所以就把纳入证交法里面加以规范。好，我们现在讲一下投资契约的概念是什么。简单来说，今天假设有一家公司呢，一样哦，假设这家股份有限公司，那他可能想要，比如说怎么讲，往那维修。大家都去过这家电影院，对不对？它是一家公司，它是一家公司，它全名就是这样，就是它是一家公司。那它主要的业务呢？它是经营乐业。那主要的业务呢？大家都知道是电影院。电影院是一个娱乐组织体，对不对？就一个可以看电影的地方。那甲公司呢？它想要经营这个电影院，它是有几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甲呢去设置，甲公司去设置这个电影院，然后呢弄一个扛棒叫华纳维修，然后把华纳维修拿去申请商标，然后又把它挂在他的电影院外面去，然后就开始卖票，就去经营电影院这个事业嘛，开播放电影收那个门票的收益，这是一种。那这种情形之下呢，是甲公司的经营主体呢，甲公司的经营主体去经营。这个电影事业，电影院事业，这是一种。那现在我要去弄一家电影院，要不要钱？要钱，对不对？所以甲公司就要有钱才能去盖电影院，才能去做广告、做行销嘛。那甲公司的钱哪里来？甲公司的钱呢？一般来说就是两个，要么他例如说跟债权人用借贷。借钱给甲去经营电影院，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可能呢，他跟股东呢拿钱，就是出资。例如说，股东出资到甲公司，变成甲公司的资产，然后甲公司再拿这笔钱去盖华纳这个电影院，这样可以解。那用这个模式，用借贷这个模式去借钱的话，甲公司要负担的是资金成本哪里？因为借钱要付利息嘛。如果将来甲公司去拿这笔钱做华纳这个电影院没有做好的话，这笔债要不要还？还是要还的，这样可以理解吗？你换个例子，例如说，魏德胜会倒，我那时候讲的吗？他要拍电影，我说客户这个导演要拍电影，拍电影钱哪里来？没有钱什么都免谈啊，钱哪里来？魏导自己有钱吗？没有钱，导演通常都很穷，那钱哪里来？有的导演是去借钱来拍电影的，这种最傻，为什么呢？还有这种肯借他钱的很傻。电影拍得起来的话就没事，就你拍电影赚的钱就可以拿来还掉这个债。但是如果电影拍不起来，或是拍到一半不卖，或是拍完之后不卖座，钱回收不回来，债要不要还？还是要还呢？所以很多一片导演啊，一片就赔死了，就没有第二片这种。第二种是找人来投资他，开一家电影院，开一家电影公司， 我开这家公司目的是为拍某部电影，找股东进来投资，那就是第二条路。但是你有找股东进来投资，会有个缺点，就是这个甲公司的股权在谁手上？在这些股东身上，对不对？我导演可能只占这个股权里面的10%啊，另外90%是别人投资来的嘛。那这样，那一些股东们对公司的经营权就有办法干预喽。所以，如果现在甲公司用这个模式的话，例如说甲公司的核心人物是 A 好了 ，A 是甲公司的核心人物，他如果用这个方式啊，去找股东来出资来经营华纳的话 ，A 一定能到甲公司的经营权吗？不见得啊，因为可能股东出资是1亿啊 ，A 自己可能占其中的1000万，他只占1/10，那经营权可能不在 A 手上，搞不好整家公司弄好，华纳内用盖好之后 ，A 呢？就被股东们换掉，这些股东们找另外一个出来经营华纳公司，那也就哇，我弄我一个想法，我去弄了这个东西，最后经营者不是我，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现在 A 他所主导的公司，他不想走这两条路，他去走另外第三条路。第三条路就是找投资人去签一个投资契约。但是某些导演会做的法律关系，他们会这样做，就是签一个投资契约。这个投资契约内容是这样的：甲公司大意啊，大意，甲公司与投资人的资金呢，共同投入某个事业。例如说，电影院事业，然后呢，这个事业呢是由甲公司主导。然后第三个，这个事业的盈亏啊，由甲公司与各个投资人按投入金额比例分配。一般会有这三个要素，一般来说，但会有很多细节啊。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说，甲公司还是取得这家公司的这个事业体的主导权。那你如果想取得甲公司的主导权，那就要在甲公司里面取得股权的多数。所以 A 这个人呢，他如果掌握甲公司股权的多数，他就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去取得华纳维修这个电影院的主导权。那为什么甲可以取得这个主导权呢？原因是因为通常啊，会想做这件事是甲出来找你说，我们一起来。来设立一家电影院好了，然后你可能想说，那电影院你会不会？我说我会经营。但是啊，一家电影院我们现在估计起来，连机器设备、连广告行销可能需要3亿，那我们公司现在只有3000万的资金，所以我还需要2.17亿的资金。那你能投入多少？你说你能投入1000万，好，赚你一份，我就跟你签一个约，签一个这样大意是这样的约，让你投入金额是1000万。那我就说你就是占3亿分之1000万，将来的盈亏就跟3亿分之1000万，我去找其他的。所以我在前前后后找了很多人，凑足2.17亿，加我自己的3000万，我就有3亿，就开始盖电影院、买设备、做行销。那完了，我公司可能有，我这个甲公司可能很多个事业在做。那你们这些人呢，就针对华纳维修的这一块的那个营收呢，就来去参与分配。那我可能还有别的，例如说，假设我说电影院之外，我可能还有游乐场，对不对？我可能还有什么样的百货公司？那我百货公司是跟另外一群人合作，我游乐场是跟另外一群人合作。这样做法就是，我可以分别取得各个游乐事业的这些经营权限，不会在你们手上，会在我这里。那我可以主导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说， 如果投资是，如果本来我就做不起来赔钱的，我自己只赔了3000万，2亿其实你们大家分着赔的。当然，我光是经营权不会带到你们手上，因为甲还是在我手上嘛，对不对？然后呢，经营权，华南的经营权也在我手上，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今天需要3亿，我自己有3000万，我就出来开一家公司，我拿3000万出来跟你们招募2亿7，那这样我就占这家公司的1/10了。哪天你们看我不爽，就把我换掉了。这样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投资契约是这一种公司他们经营这样的一个事业体很常用的方式。但你仔细看哦，他的做法跟发股票去招募资金手段上虽然是不一样，我发的不是股票，我发的是投资契约，但是你看结果其实是一样。我今天去认股成为甲公司的股东，一个做法，我是拿一笔钱出来投资嘛。我现在不是成为甲公司的股东，我是跟甲公司签立投资契约。我不是甲公司的股东关系，我跟他是一个债权的相对关系。但是我也是拿一笔钱出来投资啊，对不对？最后我一定会赚钱，钱一定会回来吗？我会赚利息吗？不是哦，跟我投资公司一样嘛。我投资公司是公司倒了，我就没有嘛，公司债我就可以做盈余分派嘛。我这个投资契约概念也是一样，盈亏也是按照甲公司跟各个投资人投入金的比例去做分派的啊。所以基本上它的目的是一样，就操作的手法不一样而已。如果今天甲公司他发的是股票，他跟社会大众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的话，那就会用到证交法第六条，用到证交法第22条。因为股票是证交法上有效证券嘛，对不对？那现在假设说我不要用股票，因为除我们刚刚讲的股权的问题之外，如果用股票的用股票这个标的出来招募资金的话，22条第一项告诉我要向事先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我不想这样做，这样太麻烦了，所以我就回避22条规定，说我不要用股票，我是用一份投资契约的，它就不是股票了。不是股票就不是证交法第6条有价证券，那不是证交法第6条证券，那22条就管不到我了。这样了解他的想法吗？很多律师都会这样教，就是实务是这样，实务上做生意很常用的方法。那我刚刚不是看到那个主管机关在以前有一个函释吗？你仔细看这个函释哦，这函释有点妙的地方在于说，他讲的是华侨外国人在台募集资金赴外投资所订立的投资契约。我们现在黑板上这个例子，其实它不是华侨跟外国人，它是本国人在本国募资，怎么样跟本国人签订投资契约？那这样有在这个函释涵盖范围里面吗？这就是一个解释问题了。当然有人会把它解释为说涵盖在里面，有人认为说、主管机关做这个函释的意思就是说所有投资契约都涵盖在这个范围里面，这是一种解释方法。可是不要忘了哦，因为22条啊，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是22条的适用范围没有经过22条程序，这项主管机关申报生效的话，175条说2年以下的出现。今天如果说华侨跟外国在台募资然后户外使用投资契约，你没有经过主管机关的这个管制程序就来去招募的话，那当然就是证交法上有效证券没有问题嘛。可是偏偏我们黑板上这个情况是本国在本国募资在本国使用投资契约，它跟这个函令不太一样。如果用解释的方式让它属于这个函令的函涉范围，然后这样就会面临到什么问题？就会有刑责的问题，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去分析说，当初主管机关他为什么要这样写，我们是不知道啊。可能这个个案里面是这样。这第三点我把它擦掉，好，第三点就擦好了。如果说我们今天假设很单纯来看，从资金的供给者。资金的需求者，然后资金的需求地、供给地了，然后使用地。如果我要去观察的话，大概会有一个情况可以讲，例如说，可能会有华侨就简称侨啊，华侨跟外国人在台湾募资赴外国使用而签订投资契约，这是那个函释讲的吗？侨外在台募资赴外使用投资契约吗？那个函释讲的。那有一种可能性是，华侨跟外国人在本国募资，跑去然后在本国使用投资契约嘛，对不对？ 再来，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台湾的人在台湾募资，在外国使用投资契约嘛，也有可能是台湾人在台湾募资，在台湾使用投资契约嘛。这个含定有了，这三个呢？这个含定没有了。当然你会说，那为什么资金供给地是台湾？资金供给地为什么是外国？如果资金供给地是外国，就中间那两个是外国的话，那关我们什么事啊？你跑去美国跟美国人签投资契约，骗美国人的钱，中华民国政府是不会管你的啊，是美国要管你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是管在台湾骗钱的行为，在台湾当公司机这个行为，我们要管啊。那我们刚刚说韩立只讲了台湾在台公司户外使用投资契约，那其他这些情况呢？台湾都有可能会骗钱的可能性，那为什么其他情况都不说？这韩立都没有包括在里面啊？那跟韩立不符，能不能解释为那个韩立范围所及？这个又牵涉到刑法的解释的问题，因为一旦把下面这三个解释为是证交法第六条第一项后段主管机关所核定的有价证券之后，如果没有事先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证交法175条，就说能领效力不起来。所以我们才说在学证交法的时候概念是一回事，当然在概念上下面这三个都应该是证交法上有价证券，可是因为最后会牵涉到最起码利主义的问题的时候，解释上就应该小心一点，因为毕竟跟韩立是不一样。当然理论上应该要包括在内，理论上因为就如果就立法功能去讲它应该包括在内，可是偏偏它有刑责，它就不能够这么宽松的解释。好，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四页这里，这个投资契约目前当然我们实务上没有对它有很明确的规定，法律上也没有去讲叫投资契约啊。但是啊，在美国联邦法院有个判断标准，在刘老师书上写到，他说呢，第一个通常是金钱的投资，那第二个是金钱投资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上，然后第三个提到说投资人的获利呢，他有一个期望，然后最后说利润的有无全在他的努力的。所以当投资人跟甲公司签订这样的投资契约之后，投资人到底能赚钱能赔钱是谁？谁决定的？甲公司经营好坏去决定，因为甲公司取得这个还贷维修的主导权嘛。一般比较聪明的做，应该说比较聪明的生意的，他们都是这样做事。他拿你的钱，不是负担成败的成本，公司的经营权还在他手上。你不爽，想把他换掉，还换不掉他。因为你的合约里面啊，你的合约里面本来就讲好说，由他来进行投资行为。他跟一起投资一家公司是不一样，这样可以理解这个做法吗？那这种做法呢，证交法好可能管不着，可能管不着之后呢？我们目前实务上会认为说这种情况不违反证交法，通常检察官在这种情形他不会用证交法起诉了，检察官会用银行法起诉。银行法里面呢有一个类似的行为，有一个类似的规定，是29条啊。银行法里面他就有提到说，不管你用投资或任何的名义啊，投资啊、吸收存款啊、借款，任何的名义去吸纳资金的给付显不相当的利益的时候啊，他会以收受存款论。那收受存款是银行的特有业务了。如果没有经过许可经营这种收受存款的行为的话，银行法就规范它有一个刑责在。所以目前通常检察官他不会用违反证交法起诉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到底有没有违反证交法，会考到对刑法定主义有不确定性。但是这种行为有没有违反银行法，就相对会比较清楚。所以，不过呢，以前才是要讲，也不见得违反银行法，原因是因为银行法有一个要件叫做给付显不相当的利益。才会违反银行法。那如果经他们给付的利益并不是显不相当，就是甲公司回馈给这些投资人的利益不是显不相当的话，那也不叫违反银行法。所以有很多这种情况在实务上发生。那通常呢，如果投资人发现他觉得，例如说，假设我是甲公司出来跟你们签这样的约，签完之后你就投资1000万那个2000万那个几百万，那最后呢，经过3年跟你说钱赔光的话，那不就做不起来倒了？你能什么感觉？你会感觉要嘛有人认为说，哎，投资必有风险，算了。但是后来你们都会不开爽，倒了怎么倒的嘛？给我看那个经营的过程啊，对，我要看财务资料，然后去看那些，发现说这个也花那么多钱，那个行销花太多钱，这个也花那么多钱，这样做当然会倒啊。那你们可能就开始怀疑说，我是不是跟你们削了2亿7000万，然后去这边 A 点，那边 A 点，这边 A 点，那边点，名义上在讲说我要经营华南维修，实际上我是想办法创造名目把2亿7吃掉。 你们可能会怀疑我这样吗？就开始会告我诈欺啊、背信，就会这样来。然后通常在法院会怎么答辩？就说没有背信，没有诈欺，这只是因为时局不好。那这个广告权益呢？代理就是要这个钱吗？那这个电影院要弄这个椅子就是要这个钱吗？这荧幕就这个钱，音响就这个钱啊？但是可能艺人在代言的时候，台面上的数字是300万，那100万是我的，我跟那个艺人讲好，可能是双沙发的时候，台面上的数字是200万，那实际上50万是我的，我跟厂商讲好，这样可以理解吗？很多人在干这样的事情，那最后常常都无罪开始，因为我们很难举证证明他有这些行为。这两法也管不到啊，因为这个含义它涵盖范围很小嘛，对不对？你要把管不到啊，因为不见得有想不相当的利益的产生啊。然后呢，诈欺跟背信这两个本来就很难产生嘛，只要我交代过去，我就不会是背信啊。诈欺呢更难，所以有一些人呢、啊，他在用这样的模式去削保了大家的钱之后，最后你要让他没辙嘞，让他出来讲说我是无辜的，他到底是真的无辜的，还是真的是就是真的是无辜的经营失败，还是说他已经上菜洗手掏了很多钱，只有他自己跟钱知道，我们也不会知道。律师也不见得知道这么多当事人这件事情，因为很多当事人有看到律师也不想失望了。所以其实有的契约是应该要管的，但很遗憾，目前有权利管的证券主管机关呢，他管的范围就只有这么的小，他就曾经做过这个函释，其实还是没有错。所以这个在考试上面呢，就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刘老师他曾经出过这样的考题呢，在那个会计师的考试。我们后面看到这个题目了，到后面再来讲。好，再往下看第三个叫受益凭证。受益凭证呢，它就是一个受益的凭证。那受益是什么？受益的权利。受什么益呢？共同基金。那我们来往下看下面这个。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为了募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而发行的有价证券。大家知道基金吗？基金，知道基金的概念吗？基金的概念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要投入股票市场也好，或什么市场都好，第一个你要就是你要两个要件，第一个就是你要有钱啊，有钱才买得起嘛，没有钱就什么都没有办法买，对不对？第二个是你要有闲啊，有钱买，还有时间去研究要买什么。第一个，如果你钱不够，例如说你每个月的投资闲款，每个月可以拿来投资款项只有3000块，3000块是买不了什么，对不对？什么都没办法买，所以呢，你3000块你干嘛呢？就等，一个月3000，两个月6000，等了10个月，你凑到30000块投资款，你才可能去买一只股票。30000块能买多少钱？一股的股票，30块，好、哦，30块，你大概只能买28块多，因为你还要扣手续费和那个税，所以你能买28块多的股票。问题是28块多的股票有很多只吗？不多哦，不多，数量不多嘛。那你买了一只之后，如果这只股票从28块你买了，就它跌到25块，你想再加买一只，你没有钱了，你还要等多久？还要等9个月。9个月的话，你们可能跌得更低，可能涨回来，不知道。所以基本上就买股票这个行为来看，你如果一个月走3000万没办法买。再来，你可能没有那个专业知识去决定买哪一只的、啊，或者说你上班很忙啊，你就算有专业知识，你可能没那么多钱去研究。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做法，就是凝聚小资本成就大事业，跟公司老板讲，我呢出来招募一笔基金，这一笔基金的规模呢，基金有所谓的封闭式跟开放式。我们先讲开放就是没有固定规模。例如说，我今天假设说我要招募一笔基金，这笔基金基本的规模是3亿。那我如果有个3亿的话，你看我是3亿筹码就比较多，我要买的张数就可以多，买的股数就可以多。例如说，我可以成长股买一点，电子股买一点，什么股买一点，什么股买什么股买一点。我买的范围越大，基本上我遇到的个股风险就比较小。就算这只股票这家公司，例如说，假设我买通路股好了。就算统一超商、统一超这家公司倒了，或是它可能不好了，那或许全家会好啊。那这样后，我在那个平衡之下，我可能就可以吸收这边的风险，成就这边的利益嘛。我就有这样的做法在。再来呢，因为我的资金聊到可能有3亿了，那有3亿的话，我可能在台股大盘在7800的时候可以买一点，7600可以再加嘛，7500还可以再加，7000还可以再加，6800我可以加更多，因为钱够多，我口袋够深，就可以不停加码下去。你加码下去，结果你的成本可能就可以被摊平，承担风险能力就比较大。再来，我有3亿在手上的时候呢，我可能可以找一些专业的所谓的操盘手，那些专业操盘手就是一般我们俗称基金经理人，他们会有一个团队啊，他们来为这些人决定要投资哪些股票，然后投资多少张，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卖，他们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概念就叫共同基金，每一个人都来出资出一点，然后呢来买这个基金。 那我看你出资的金额占我的比例是多少，我就给你所谓的受益凭证。这个受益凭证是说，你针对这一笔基金，你可以享受多少利益的凭证，这样可以理解吗？那这些卖基金的公司呢，就叫证券投资信托实业，它有个信托关系在，因为你投资3000块给我，等于是把3000块信托给我这一家卖基金的公司去帮你进行操作行为嘛，这叫证券投资信托实业，一般俗称的投信，就是这个。我们常常听到电视上讲啊，这个三大法的有没有投信啊，是营商。常听到这个投信什么？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你来买基金就是跟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买的。那证明你买了多少基金，我会给你一个凭证，那个凭证叫受益凭证。啊，所以看这边提到说，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募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而发行的有价证券叫受益凭证。然后这个定义呢是出自于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管理办法。那这个办法你要不要背这个名称随便你啊，反正来念证交法哦，你会发现会有非常多又臭又长的这些法条名哦。那这些法条名呢，其实讲实在话，我到现在不见得记得有多少法条名，但是记越多就越强，就这样。那记久了之后，你就慢慢发现它其实都会有一些规则啊。那这个就看你要不要去记它，你如果不记它写出去也是可以，你如果写出它出在这里那更好，这样。那再来看过去会计师曾经考过一个名词解释题，就是五分的名词解释题，问你说什么叫受益凭证。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的基本定义写下来，说受益凭证的意义是什么，这样一行就写完了啦，对不对？那这样拿五分显然不可能嘛，所以你后面接下来就要写受益凭证是证交法上有价证据，那它的依据何在。比如说第5页上面这个括号的这一段，这一段我们在早上的时候看过，我们说呢，为了落实证券交易法发展公平经济并保障投资的立法目的，证交法在第一，除了在第二条第一项前段明文列举政府债券公司、股份公司债券为有效证券之外，为了避免立法程序犯过红不积极，另外在同条项后段授予主管机关有价证券合并权，授予凭证为主管机关合并的有价证券之一嘛。啊，这样先有解释，再说明它的出处、它的由来，这样五分就比较完整。那除了证券投资信托事业所发行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之外呢，还有期货信托事业，我们可以找人帮我们去买股票型的基金，我们也可以找人帮我们去买期货型的基金，所以我们另外有一个叫期货信托事业。那期货信托事业为了募集期货信托基金所发行的受益凭证，也是证交法上所称的有价证券，这个就是比较近期金管会核的。所以如果题目出来问你说何谓受益凭证，你就要讲受益凭证在目前证交法里面有指的是两种，一种是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的受益凭证，一种是期货投资信托事业的受益凭证。这两种不管是哪一种，都是经主管机关所核定证交法第六条第一项后段的有价证券，这样 OK 吗？好，两个都要写掉。好，有买过基金吗？基金很适合大学生做了，真的，尤其现在这个台股的状况，可以试着去买一点。年满20岁就可以去买基金了，没有满20岁就要法定代理人同意了。那现在这边应该都满20，满20岁呢，就去选看一下买什么样的基金。例如说，有人购买什么大中华啦，投资大陆的啊，像以前我有买过那个拉丁美洲的基金啊，看看巴西有没有多么有活力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就买那边的基金嘛，那还有什么金砖四国基金啊，什么台湾的电子型基金，很多种各式各样的基金，你先去选择你要哪一个产业，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比如说，这个资金做的是欧债的，我现在很糟糕。那有些做什么做东，例如说像有的基金是之前在做所谓的东亚的，他就做什么印度啦、日本啦，像这些，反正你选一个你觉得会发展的地方，或者是可以值得投资的标的，然后呢，去认购这个基金。那这个基金呢，它一般来说，单笔申购的话，要10000块最低下限，你就可以去买一次。那有的人是定期定额给他扣，最低下限有3000块就可以开始扣，每个月固定给你买。那就透过个金融机构，看这个金融，你先看看你喜欢哪一支基金，再看这支基金有哪一个金融机构在代为销售，那就跟他买上就好了。当储蓄一样，那这时候基金呢就会有涨有跌嘛，所以投资基金就有赚有赔嘛，所以才会听到那个广告就会这样讲，对不对？投资基金不是有风险，你想要公开说明书，这样就把它看出来。那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是你开始去投资之后啊，你就会去注意，你就会去关注，你关注就会去研究，去研究就会有所得。不然，如果你会接到这样的案子，投资上的争议，买也没买过，你到底是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当然话是这样说，没有杀过人会帮杀人犯辩护没有错的，但是问题是说杀人毕竟好理解，就这样，对不对？那基金和股票它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动作的事情，它中间牵到很多心理的嘛，所以呢这个可以去试试看。再来介绍另外一个标的，这个标的是高风险的标的，叫认购和认售权证，这点很复杂。你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定义，不太好理解的定义。那它定义说呢，标的证券发行公司以外第三者所发行，表彰认购或认售权证持有人在履约期间内或特定到期日，有权按照约定的价格呢向发行购入或售出标的证券，或以现金结算方式收取价差的有价证券。这个定义是出自于这个发行申请发行认购认售权证的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来，这个我玩过一段时间，蛮刺激，很有趣。鸿海，鸿海有发股票吗？鸿海有钱在把它卖光了，把它15块卖掉了。它从130跌到70几，又涨回80几，又跌回来70几啊。那这次就讲，郭董太让我失望了，卖掉了。假设鸿海现在是75好了，因为我暂时没看它，假设是75元一股啊，一股70块啊，假设啊，这是举例啊，假设是这样，差不多了。那证券交易市场一个成交单位记得是1000股一个成交单位，所以要去买一张鸿海，你要付出75000块，1000股哦，一个成交单位。基本的啊，这是基本的，不包括手续费哦。我们先讲基本的是这样啊。那如果鸿海要涨停板的话，涨停板，涨停板就是指当天开盘价的7%，往上加7%叫涨停板，往下跌7%叫跌停板。这是我们国内每日涨跌幅的上下限。有些国家没有涨跌幅限制，比如说美国，它可能一天暴涨2倍、3倍，可能暴跌80%、90%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台湾人心脏比较弱，主管机关就说一天不要涨太多，也不要跌太多，所以就定了一个上限，说最多涨到7%，跌最多跌到7%，所以它的涨跌幅上下限就是这个 x 乘以1.07这样，哦是涨哦，那如果是跌的话是 x 乘以0.93这样 OK 吗？就它的跌幅啊。但是呢，这只是原则，因为我们涨跌股除了有，你这样算出来数字有时候会很奇怪。我们还有档次的概念，档次啊，一档、两档，不是怕，不是那个开车那个档哦，是说，例如说，先假设，你如果一张一股1000块的股票，涨那个几毛没感觉，或者1股100块的股票，涨那个一角两角没感觉。所以他们就有去切割，说例如说啊，50块以上的人，他一档是一角、两角，这样可以听得懂意思吗？例如说，假设100块，我是举例啦哦，假设100块上股票，每涨一档就要涨0.5角，这样听得懂吗？就一档，所以它不会涨0.2毛，它不会涨2毛，它不会这样，至少涨多少？涨5毛，类似像这样，这档次。所以他们就这样算出来，就再去看你的档次在哪里去定，在这个范围内去抓一个。今天的收盘价格是多少？那你今天的收盘价格会成为明日的开盘参考价。所以，如果今天这张股票收盘是100块，明天的涨跌幅就用100块作为上下限去计算。这样听得懂吗？先用这个观念哦，好，记起来哦。再来，我想买鸿海的股票，我没有期望，我只有2000块。我想买鸿海的股票，我要怎么买？我第二个选择，我们台股的交易市场有所谓的早盘跟下午盘。早盘呢开到1点半，2点开始有所谓的那个定价交易，还有零股交易啊。零股就是说我的买卖上限最高到999股，因为1000张就1股是早上卖，所以早上卖的话，它就是一个整一单一个单位在卖，1000股1000股这样交易。 一点半收盘休息到两点，那两点之后呢，他开了还有所谓定价交易盘，又所谓零股盘。零股盘是说，今天假设我手上的钱只有2000块，2000块我大概只能买20几股吧，对不对？一股75块，20几股，那我就挂单说我不要买，我没办法买1000，没有这么多钱，就挂单说我买25股，超过了吗？还没超过啊，随便算的啊。假设我买25股，那就有账号卖25股就成交。你也可以这这种买法，可是你就说我不想小鼻子小眼睛买25股，人家一买就1000嘛，为什么买25呢？我还有另外一种做法是这样：如果今天有一家公司，通常是券商，有个讲券商，券商呢有点像赌博一样哦。券商就说这点像期货的概念，券商就说了，他要发行一个证券，他发行，这券商发行了。发行给投资人，这个叫做认购权证。认购权证是这样，例如说，它通常会定一个履约标的，例如说鸿海。履约数量，例如说1000股，履约时间，请注意重点在这里哈、哦。履约时间是101年11月30号，履约价格80元。一股，看得懂我意思吗？有些一看就懂了，你很适合走这条路，也是做生意的料。我觉得这讲什么？就去当法官了。老实一点，他是这样做的。假券商呢，他发行这个认购权证给这个投资人说：“来，我跟你赌了，现在鸿海一股75块，我跟你赌1年后鸿海的价格是多少？履约时间是101年11月30号，所以现在投资人跟假券商买的是一个认购权证，认购权表明有一个认购权的证书，认购权是认购什么标的？认购鸿海的股票，认购1000股，认购价格是80块一股。”所以如果到民国101年11月30号，如果到时候鸿海的股价是一股，如果都是90元的话，像投资有没有赚钱？有，市价80嘛，对不对？市价90嘛，市价这边是市价啊，市价90嘛，可是履约价是多少？80啊，是不是？我去履约每股赚10块钱，大家可以理解吗？那我的成本是什么？我去跟假券商买这个权利，买这个认购权，我就要付什么权利金给券商。那权利金是多少钱？就是投资人跟券商去谈的。例如券商讲说，这个权利我卖一股1块好了，一股1块，你要买1000股，所以权利金是1000元。举例来说啊，例如说1000元啊，为什么一股只有1块？因为现在鸿海多少钱？75块啊，履约价格是多少？80块啊。换句话说，如果鸿海在民国101年11月30号价格没有涨到81块，我一毛都没赚。如果它涨到81块，我才打平哦。这个你有理解吗？因为我的权利金是1000块，履约价格80块，如果市价是81块，我就看我是我的成本吗？我听懂吗？80块履约价跟1000块的权利金嘛，还不算利息损失哦。那可能市价82块上我才有赚嘛，我会这样算，对不对？我买了这个权利之后呢，就放在手上，放在手上呢，假设鸿海呢，到民国101年11月30号的时候，它一股跌到75元，也没有跌了，反正就没涨，还是在 hold 在75元，我就赔了。我赔什么？我如果去跟券商。我就去跟券商买，说我要求要履约，请你一股用80块卖给我， 我就买一股赔五块嘛，神经病嘛，对不对？所以我绝对不会要求他履约，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不要求他履约，结果呢，我会怎么做？就放弃这个权利嘛，对不对？我的一千块权利金就损失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好，这种东西很有趣的原因在于它的成本很低，你买的是一个买权，你只付了一千块，付一千块不是买到红海，是买到一年后可以用八十块买红海的权利。那你可以想象，如果红海涨到81元，你刚好打平，这时候你把这个认购权拿去卖给别人啊，有人可能想买，有人可能不想买，对不对？你如果红海涨到82元，假设星期一，如果说是11月23号它是81元，11月24号它是82元，账面上来看红海涨了多少钱？81分之1嘛，多一块钱嘛，对不对？它的涨幅是81分之1嘛，可以理解吗？对，母数是81嘛，涨到82不涨81分之1嘛，它的趴数很小嘛。可是对你来说呢，你的履约价格多了一块的利益，因为你的成本是1000块嘛，可履约价格多一块利益嘛，你那张权利，你这个认购权证的权利金可能就多了多少1000分，就是多一块钱出来。所以我用1000块的成本，一股一块的成本，赚了一股多少一块的利益，我的获利是1倍。大家听懂意思吗？好，再来。那如果到一直走到民国101年11月25号，它的价格在，比如说60元，它可能前一天24号。它的价格是65元，63元好了。如果它前一天是63元，到25号变成60元，它的跌幅呢，其实只有跌一点点，对不对？跌3块嘛，从六三跌到60，跌幅跌3块。但对你来说呢，你的权利早就不见了，因为我知道时间已经很逼近，它没有机会回到81块，所以你可能在那一天，你的1000块权益金就全部都损失，大家可以理解吗？认购认售权证，所以什么叫认购权证？表明认购权存在的证书叫认购权证。你要简单理解就是这样，你要去套这个定义哦。标的证券发行公司是指哪一家公司？现在赌的是什么标的？红海。认购权证是红海发的吗？不是。是标的证券发行公司以外的第三者所发行，这个第三者是谁？甲券商。认购权证是甲券商发的，表彰认购权证持有人，就是这个投资人，他是认购权证持有人。在履约期间或特定的到期日，一般来说会定一个特定的到期日，比如说我们黑板上定就是11月30号101年，有权按照约定的价格80块一股，向发行人就是甲券商购入或售出标的证券。或者说，我到时候可以不要在那买，我也不要在那卖，我直接结算价差。然后后面他会提到说，或是以现金结算的方式收取价差的有价证券。要看懂意思吗？有认购人授权证就是这样，它本身不是股票，但它表彰了可以买或可以卖股票的权利。大家听得懂吗？认购权证是这样，你把它倒过来跟认授权证，这边倒过来。我们有所谓的做多跟做空，我听过这个说法，就是多空双方交战，怎么样啊？最近选举在讲那个我们的小英跟阿球，对不对？他们在选举，不是说那个民调说那个黄金交叉吗？黄金交叉就股票来的，是股市那个技术陷阱的术语。好，换个方式说，现在如果红海市价75块，我认为一年后它会跌到60块。所以我就跟你买一个卖权，一年后可以用60块卖一股红海。一年后60块卖一股红海，然后呢，如果我们就定一个履约价，就60元，对不对？假设一年之后红海跌到50块，跌到50块，那我可以用多少钱卖你？60块，那我的履约利益是不是10块一股？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把买权跟卖权倒过来，就是我们一般讲所谓的多方，就是指会涨的，像这个就是一个多方的做法。我相信它会涨吗？ 对不对？现价75，最近价格80，我还嫌会涨，比80还要多嘞，至少涨到81，那我就是做多的，期待它会涨的。如果现价75，履约价格定70，我还期待它跌更多嘞，那我是做空的，希望价格往下走的。所以股市跌，大家都惨兮兮吗？没有，有一群人呢，他们是很开心的，因为他们是半空的那一群。那一群一般我们称之为所谓的秃鹰，因为他们期待股市下来，希望大股赚钱。但是这样讲一下不公平啊，为什么不公平？市场本来就有涨有跌嘛，有人喜欢买涨，有人喜欢买跌啊，这本来就是两边在操作。那当然我们只是觉得说，啊，股市涨这是个比较正向的做法，我们就觉得比较开心，这样很好。股市跌是个比较逆向的做法，就比较不开心，就这样不好。那严格来说，股市本来就不应该去管它会涨或跌，因为涨跌就是供需关系形成的机制啊，撇开任何炒作力量，就是供需关系的机制。好，那这样可以理解成就是过剩授权证吗？它本身不是股票，它表彰的是可以买或可以卖股票的权利，所以它被认定为是证交法上有交权权，主管机关核准。然后再往下看下一个，叫做债券分割后的息票，那这很复杂，但也很好理解啊。有买过债券吗？没有，股票都没有买，通常也不会买债券。有人问说债券去哪里买？就一样啊，集中交易市场上就可以买了。那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债券啊？公司法有个东西叫公司债，对不对？公司债跟一般的举债是不一样。例如说，今天假设我需要钱，我如果需要一千万，一家公司需要一千万，可能去银行借就有了，但银行就从我的债权借我一千万。如果我需要的资金不是一千万，是50亿，没有什么银行会借50亿啊，太大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怎么做呢？我可能就会跟金管会报备之后，就跟他说，我把我的资金需求是50亿，然后呢，我用举债的方式，不是发股票，股票变投资的嘛，对不对？发行新股让别人投资进来，对我公司经营者来说，永远都是一个我的那个经营权会被稀释的风险，所以我现在不要发股票，我用借的。但是我也很清楚，我要跟一个人借50亿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把我的资金需求这50亿拆成10万、10万、10万的一个小单位。那这每一个单位都写10万块，这10万块就是一个债券。我跟你借钱的凭证，你有10万就来买我一个债券，那你有20万就买我2份债券，你有3张就买3张债券，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我跟公众举债，我会不会举完债之后就倒掉或垮掉或跑掉？有可能，对不对？金管会要管制我，只要我是跟公众提的，金管会就管制我。那债券发行出去之后啊，既然是债嘛，那就会有利息，对不对？那利息怎么发呢？一般来说，照公司法规定是，我们股票啊，不是有股东名簿吗？公司法265条讲了，股东是依照股东名簿跟公司主张权利嘛。公司债呢，会一本东西叫公司债权人存根簿，没听过这个吗？公司债的债权人存根簿，有一本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你不用把它想多复杂，它就跟股东名簿一样的意思啊。股东名簿上面写的是股东是谁，持有多少股。公司债权存根簿是写我们公司的公司债权是谁，我们的债券分别是谁所持有，那持有多少债券，多少额度的债券。我在发利息的时候啊，我是按照公司债权存根簿上面的登载去发放公司债的利息，这样 OK 吗？我这应该可以很好理解，对不对？好，现在呢，我这张公司债涨得很特别，例如说某某公司普通公司债，好，然后就会有你的名字啦，就会写一些金额啦，就会写一些东西啦，就是日期这样，它大概长这样子啊。然后接下来呢，领息嘛，领息的话是拿这张债券出来吗？不是，因为通常呢，年名都在，只要是发的是记名债券，年名都在存根簿里面，所以你这张债券拿去放在手上，将来例如说这个债券可能是5年期的债券，5年到你可以要求赎回本金的时候，你就把这张债券像借据一样，有没有拿去给公司说你还我本金？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债券缴回，本金拿回来，存根簿涂掉你的名字，这是基本做法是这样。但是呢，有一些公司呢，他可能要让领息的程序方便一点，或是什么考量，他后面呢就 就是附了这些格子。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五年期公司债券，然后量你利息的时候啊，会撕吗？撕下来有没有？有没有？想象一下，拿起来，哈利波特烟拿起来，有看到 D 嘛，对不对？拿去跟金融机构或是公司讲说，利息拿来，我这一张债券是10万块额度的债券，利息6%，拿钱扣回来。所以这一张撕下来去领6000块，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叫席票，表彰利息的票，就这一张撕下来叫席票。好，所以你看它的原文呢，叫什么？日本人讲 coupon 对不对？就是那个嘛，我们讲优惠券有没有？它是撕下来那一格啊，就那个席票。那么所谓的席票债券是指哦，债券呢在领取利息的时候，必须提示席票作为领取利息的一个债券。这种债券在发行的时候就附了这个一格一格的席票哦，作为那个付息的凭据了。那付息日截止的时候，必须把这个席票撕下哦，作为向发行或其代理人领取利息的凭据。这些债券的领息方式啊，是依照它是否提示席票为依据，跟债券持有者无关。所以那五格啊，代表多少钱？假设是10万6%，然后五格代表3万块，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每年只能领6000块，是这样。所以这边讲的是说，席票是有价证券，因为席票表彰的是债券的利益，债券本身本来就是有价证券的，不用主管机关特别核，它本来就是。那现在我们讲的是后面这个席票是有价证券。你说席票，有些证券不是有投资性吗？席票有投资性吗？什么叫本票的支票啊？支票投资性吗？其实是有的。有听过票贴这个行业吗？或这个业务吗？你的支票上面写100万，到期那发票就是民国101年6月1号，你要到101年6月1号才能够领钱嘛，对不对？你现在有就需要钱啊，所以你现在就把那张票过给我了，我就跟你说，那我给你80万，这样听得懂意思吗？你这台语叫微票啦，你那票可以讲微几串，微很精串的，我不知道那个微那个字要怎么去讲，感觉很像就是去，它其实它是一种票据融资啊，我这张票给你，你现在呢预扣利息一样，扣20%利息，这利息随便讲啊。预扣20%利息，给我80万的现金，我就拿现金去使用，票在你手上。那你承担什么东西？你承担的是：一，这张票到时候不能够履约的话，就是没办法兑现的风险；二，再来呢，你现在就有80万给我了嘛，对不对？那实际上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收你的本金？明年的6月30号啊，所以有个利息的成本嘛，这样可以理解吗？这就是我的票贴，它就是一种投资的概念。对我来说是啊，我给你80万，赌的是什么？20万的利差，那我可以拿回100万嘛？我给你80，我对我来说赌的是20万的利差。有时候会这么做，席票也是啊。我那5张赚了多少钱？3万，对不对？我等不到你，我现在就要这3万，我就跟你说，来，这5张撕下来给你，你给我2万就好了。你会接受？有可能会吧？你会觉得有信心，你就接受嘛？那要赌什么？赌5年赚多少？1万。2万的本金，5年赚1万，蛮好赚的啊，赚50%哎，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它其实它的运作方式有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反正总而言之呢，商务上的融资管道非常多种，套取现金的方式也很多种。那证券交易法这边呢，它在它的一个法律规范里面，它可以去做这些相关细节的规范。那其实看到现在，大家可以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啦。我们介绍这些标的，讲这些钱，这样钱来钱去的钱，你觉得说还蛮好接受，蛮好理解。OK， 这个就像刚刚讲的，要么是做生意的料，要么是做商法的料。但是如果说从早上听到现在，觉得很抽象、很空洞、很浮面，没有感觉，不像一刀刺进去那么扎实的话，那其实念证券交易法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因为他讲的就是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他怎么样可以？你怎么样可以想办法把它学好？简单来说，就是。多去做生意就好了。 你说我怎么会做生意啊？去买东西，去买东西，买东西是做生意的最基本的训练。例如说，你在菜市场上，或者去夜市的地摊，或者任何地摊，你去跟他买东西的时候，你就要想，摆地摊的人他的成本是什么？你说，你这个东西进货只有300块，怎么卖我1000呢？你讲这样就不对了。他的成本不是300块，他批货进货价格300块，可是他们劳力成本有吗？他摆摊对不对？劳力成本会赚钱？要啊。他有被开单的风险成本有吗？这些都必须要算进去啊。所以获取真正实践的利益可能是500块，因为他中间成本可能是200块。你说开单的风险，开单风险会是100，假设单一张下来3000块，我总共有30件商品，那我每一件商品就分摊成本，这听得懂意思吗？你如果经常用这样的观念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想到说，啊，那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例如说，今天假设我批了一批鞋子要卖，我现在鞋子还没有卖出去啊，可是我现在很需要钱，那我会怎么办？这批鞋怎么换成钱？一个就贱价卖掉嘛，对不对？跳楼大拍卖嘛，求现嘛，这样你可能会亏钱。第二个做法呢，找一个比较不缺钱的，不那么急的，跟他说，我现在很急啊，我这批货全部批给你，这个地盘我占很久了啊，这个地盘我也留给你用，那我原本进货价格可能是多少钱，那现在我用多少钱批给你，你不要讨厌，管区我协调好，他不会来开单，旁边这个兄弟我都交代好不会来开单，你就在这边卖，那你先把钱顶给我，你又求卖出去你还可以赚多少，这就是一个融资的概念嘛，这样可以理解吗？那对公司来讲呢，公司的融资是最没有成本的，因为他只要发股票出去，你就会把钱拿进来认他的股票。发股票有什么成本？严格来说，成本是经营权可能会被稀释啊。本来我在这家公司会占10%，对不对？我多发50%股票出来，我经营权就被稀释掉了，我可能会掉了我的经营权。但是基本上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风险，不像突然来一笔钱很具体拿出来。那就像我们早上讲的，在这个动作里面，投资人承担是什么风险？被梦所骗的风险啊！我要吸引你啊，认为我的股票要给你一个梦想，一定要啊！那最后你梦想会实现还是不会实现？不知道，有可能我是在骗你，有可能是真的。所以把关那一个很重要，把关那个是谁？证券主管机关吗？证券主管机关可以保证我们的梦想一定会实现吗？不见得，他只能保证我们说这家公司拿出来相关资料，经过我们看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至于这家公司将来会不会如他所说这样成就、这样成功？有时候有市场的因素，有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要配合，所以主管机关能帮我们，就是不要让我们被不正不义的事情所骗，自己会不会赚钱各凭本事，这就是证交法的核心架构是这样。好，再来我们再往下看下去，我们介绍另外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我就打了一个米字号，我就没有把它放在主管机关所核定的有价证券里面，原因是因为这个标题它比较特别，叫存托凭证。你看那原文哦，就是一般我们会抓它开头那个字去把它称为 DR。你看那原文应该是比较像个什么收据嘛，比较像个收据。它的做法是这样，例如说，我们台湾的公司有去美国发行 ADR 的理由，比如说。友达对不对？啊、大家知道友达这家公司吗？就做那个快要没有前途的游戏。那例如说台湾的友达，友达取得很好啊，通过大企啊，他呢在台湾发出一批股票，这边是台湾啊，台湾友达是台湾的公司嘛，他有一批股票在这里。那他发了股票之后呢？比如台湾卖给台湾的投资人嘛，对不对？台湾投资去买友达股票，要进行交易嘛，彼此是这样做。后来他发现，在台湾可能钱不是那么好拿的，这是一个原因。那可能台湾投资人投资差不多，认同友达的早就买了，那其他就是不认同友达的就没有买，他还需要钱。那需要钱的话怎么办呢？他就这样想啊，他发了一批，又发一批股票出来，他想把这批股票啊拿去，这边是美国。他想把这批股票拿去美国这边赚美国人的钱，吸纳美国人的资金。可是问题是，我们通常世界各国都还蛮锁国的，在资金面上。 我们不太喜欢外国的公司来台湾招募资金，因为这样会压缩台湾的企业能取得资金的空间嘛。每一个人可以投资的闲钱都差不多固定，如果这些钱拿去投资微软，我就没有钱投资台积电；如果这些钱拿去投资苹果，我就没有钱投资什么宏达电。现在听懂意思呢？所以呢，友达要跑去美国上市基本上是很难的，美国会排外，我们也会排外，都一样的道理。所以友达呢就寻求另外一个比较间接的管道，就是他找了一家在美国的保管公司。哦，这样讲了，过了这个海就美国了。他找了一家保管公司，他把这一批股票啊放到这个保管公司这边来，然后呢，这保管公司呢，他保管这批股票之后呢，他又找另外一个叫做发行公司、发行机构了，我们讲发行机构，那不见得是一般的企业，发行所谓的存托凭证。然后我们再看概念指标，这批股票台湾有哪股票吗？台湾有哪股票吗？台湾有哪股票在这一个保管公司的手上？请问这个保管公司可不可以享受股票的利益？可以啊，保管公司手上有哪股票，就是有哪股东吗？也就是有哪有个外国人股东是这家保管公司吗？那这家保管公司手上有这么多有哪利益，这家保管公司说了，我要把这个利益呢分享出来，所以他就把这个表彰他所保管股票的这个利益呢，透过发行机构发行出很多存托凭证出来，就是说我总共有3000个单位的友达的股票，那这3000个单位呢，享受友达利益是多少？我现在把这3000个单位呢，再拆成，例如说2000个单位，再发行出去，然后呢，就发行到美国市场里面来。所以美国人买的不是买友达的股票，是买这个发行机构他所发行的友达的存托凭证。你在美国拿到这个存托凭证的人，你可以去跟发行机构主张说，你们所发的2000个单位里面，我占有其中2000分之1，所以这个保管机构所以想可以享受利益里面，我要分到2000分之1。大家听懂意思吗？所以美国人是透过持有存托凭证，间接的再透过这个保管公司回来取得台湾友达的利益。那这个在美国所发行的存托凭证叫 DR 吗？那因为在美国所发行的嘛，所以我们会把它称为 ADR，A 就是 America， 在美国发的。那有一些在，比如说在卢森堡发的，有了全球性的存托凭证，我们就称作为 GDR 来讲的。那在台湾发的存托凭证叫什么 ？TDR。台湾管不管 ADR 这东西？台湾不管了、啊，有本事就去骗美国人的钱吗？然后不管这个，台湾会做一个基本的过滤啊，就是过滤友达出国这件事情，太丢脸了，不要出国。所以就是素质太差的是出不了我们国门的，因为怕丢脸了。但是我们台湾基本上管这种外国公司在台湾发 TDR 这个行为，因为它毕竟是跨过海的捞台湾人的钱的。那当然我们就说，那这样是不是外国公司在投资？其实严格来说也不算是，因为发行单位是美国的公司发的，不是台湾的公司去美国发。是台湾的友达把股票交给美国这家公司之后，由美国这家公司发的，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是美国的公司在筹资。那我们站在美国这个保管公司的立场去看，他干嘛发这个啊？举个例子来说，大家听过不动产证券化的概念吗？我有一栋大楼，记住说101这栋大楼，101这栋大楼呢，101这栋大楼。如果我现在我能够享受什么收益？租金收益嘛，101就只有收租金嘛，对不对？租金收益每个月收一点钱，我现在等不及这个钱。如果我现在资金需求很高，每个月的租金收益不能够足够我的需求的时候，我想一想就说，那我把101证券化好了。怎么样把101证券化？你就想象一下，101这栋大楼，它我如果把它拆成101个单位好了，假设它是101个单位，制造出101张证券出来。这101张证券呢，可以享受101这栋大楼的101分之1的价值，所以租金呢，你可以分到101分之1。将来我出售利益，你可以分到101分之1。 所以我把101这栋大楼所有权还在我这里，我没有卖掉它哦，但是我把它表彰它权利的这个证券卖给你们，一个证券，一个单位的证券1亿，这样听得懂意思吗？对我来说，我是一次就把101卖出去，我没有卖出去，但是我把101的价值卖出去，我对我来说马上可以取得101亿的现金收益嘛，对不对？然后我什么时候还你们？以后每个月收的租金都给你们，处分101的收益也给你们，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是抱101的所有权，但是它的价值被我处分掉，这样可以理解吗？当然，我的不动产证券化的那个契约里面可能讲好说，我这一份你的收益权限为期10年、20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用卖掉我的房子，但是我可以马上套现的一个方法，我保有所有权嘛，但是我已经提前享受它的资金利益，这是不动产证券化的概念，一样的道理啊。这批股票在保管公司那边，保管公司花了一笔钱买这批股票，他钱用完了，可是我现在还要钱啊，怎么办？我把这批股票里面的一部分利益，再用存托凭证的方式，再卖给美国的子民们嘛，这样听懂意思吗？所以呢，股票还在他手上，但是这张股票的收益呢，已经卖给美国其他投资人，就有点像证券化的概念一样。好，这个东西叫存托凭证嘛，再回来看第五页这里，再看是因为比较好懂啊，说是存托机构在中华民国证券所发行，表彰放在于保管机构的外国有价证券的凭证。这所谓的存托机构就是那个发行机构了，那个发行机构就是存托凭证的发行机构，没办法称为存托机构。它所发行表彰在保管机构的外国发行有价证券凭证，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现在如果把它变成在台湾的情况是怎样？例如说，美国的 Google 公司来台湾找一个存托机构，来台湾找一个保管机构，先把美国 Google 公司的股票放在保管机构那一边，再透过这个存托机构在台湾发行 Google 的存托凭证。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并不是直接把股票卖给台湾的，是把这张股票表彰的利益卖给台湾的，所以他处分的不是股票本身，他出售的是表彰该股票的利益，是这样。然后呢，我们现在看有所谓的海外存托凭证，基本上这就是海外的存托凭证，美国跑去，有的跑去美国发 ADR， 他说是存托机构在中华民国境外依照当地证券法令发行表彰存放于保管机构的有价证券的凭证。我们国内有的就是这个发行募集发行海外有价证券处理准则里面有规定，那这个规范里面很宽啊，就定得很松很松，因为反正出去拿国外人的钱哦，基本上我们是不会太多的限制。好了，往下看，存托凭证这个解释名词就是这个意思。好，然后这样简单来讲，存托凭证本身是有价证券。先讲存托凭证是股票吗？不是股票，那它是表彰的是什么？股票的利益，哦，表彰的是股票的利益。那这样的话，你在第六条找得到它吗？先看第一项，你在第六条第一项找得到它吗？公司股票不能够涵盖存托凭证哦，存托凭证不是股票本身哦，存托凭证表彰的是股票的利益而已，对不对？公司债券当然也不是嘛，政府债券也不是嘛。经主管机关核定的其他有价证券，主管机关没有核定存托凭证是有价证券的，所以第六条第一项是找不到这个东西的。那没关系，找不到呢，我们还有第六条第二项以下，我们来看第六条第二项以下。第六条第二项以下呢，讲的是拟制的有价证券的，这边已经不是在讲有价证券本身，是拟制，它的概念是原本的有价证券的延伸了。来，第二行第二项规定说，新股认购权利证书、新股权利证书，还有前项各种有价证券较款缴纳凭证或表明其权利的证书，被拟制为是有价证券哦，视为有价证券。所以这些东西本身不是有价证券本体，它是由有价证券的本体所衍生出来的权利，我们把它拟制为有价证券。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后面这边就比较复杂一点，就接下来一起讲。